做女友，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难做女友，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难做女友，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1:06，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七月最后一个星期二晚上第一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我是工作男左叶谦。来自我带来的第一首歌是来自凯利亚玛丽的玛利亚凯利的这首歌叫做 Make It Look Good， 把它弄得像样些。并不是说 make it look good 就是把它弄得好就更好看，把它弄得就是非常非常好看，而是只是这个口语上就只是说你啊把它弄得像样点啊、make it look good， 就是这个意思，要求并不高， make it look good 就行了。 反正听完这首歌，包括你刚才介绍完玛丽亚凯莉的这个名字哈，我就充分的明白了一点，为什么人在一定的年纪要退休啊， 就是有时候你的脑子和你的嘴已经是完全不能合二为一了， 倒腾不清了哈。 但愿呢这个状况哈会不会那么快到来哈、嗯、还有一些时间。感谢各位朋友又一次来到男左女右，然后新的一星期呢就这样到了星期二。今天晚上呢也到了我们每周二的向内看，就是自省的一个时间哈。所以在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当中呢也抛出了今天晚上的话题，有时间的小伙伴，愿意在一起边听边聊的小伙伴都可以登录我们这个平台看一下今天晚上小黑板上到底是写下了什么样的题目呢。 对， 同时刚刚我们也听到了飞儿乐团为我们男左女右啊录制的，应该是在晚上的一个温馨祝福哈。 嗯， 是的，从昨天开始呢，我们的 Listen to One Listen 21的这个企划呢第三趴又开始了。这一次呢我们选择的是刚刚发行的第九张钻石之心专辑的 FIR 飞儿乐团。 飞儿乐团， 而下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新专辑当中的 Someday。 曙光，抓住那希望。他们说勇敢耀眼啊，女孩说真的我不敢。太绚烂，怕失败。懵懂的期待，实现得太快。如果命运只是一夜精彩，该如何再重来？别太快，我也想义无反顾，却主宰。我等待，放手一搏给自己的喝彩。爱或是悲 这是飞儿乐团第九张专辑《钻石之心》当中我个人特别喜欢的一首歌，所以我今天在也是这个 Listen to One 的第二天，我就迫不及待的想分享给我的女性听友们。 一如既往的好听，一如既往的有他们的那个传统的流线型啊，真的是，你要是说在汽车里边分类的话，他们飞儿乐队这种歌曲就是纯流线型的那种汽车，那一气呵成的歌曲都是。 而且这张专辑确实哈，从这个风格上来说是非常的多元化的， 是 就像昨天我们听到的《锦绣梦》和今天的《Someday》完全不同，对吧？ 那昨天有些中国风， 对中国风，所以这张专辑它是内容性啊，还有音乐性都非常的强。 是， 我们也用这个21天和大家共同来聆听好音乐，也希望各位登录微博搜索话题 Listen21 跟我们一起回归音乐本身。我为什么说这首歌我非常喜欢呢？因为其实说实话，飞儿乐团最早带给我们的印象以及他的那些耳熟能详的作品，其实给他们有很多固有化的东西。 嗯， 所以当他们2018年换主唱的时候，换成这个女生莉迪亚韩瑞的时候， 是 其实很多人是抱有着一种怀疑质疑，甚至有一点觉得这不是飞儿乐团了。 嗯， 他们开始哎不怎么听他们的作品了。 你看看， 其实这张专辑我想可能会让很多人对全新的飞儿乐团有一个新的认知。我和大家分享一下这首歌曲啊，我看到在介绍当中呢，他说女主唱莉迪亚韩瑞在摇滚天团女主唱头衔底下，那一个20多岁的女孩偶尔脆弱与胆怯的真实心声，在面对更大的世界更多的质疑的时候，要如何坚定自己的钻石之心。这个女生莉迪亚向来总对大众展现自己的无畏和勇敢，不轻易地透露自己的脆弱，但她最初听到这首歌的 demo 时，来叶谦专业音乐人给介绍一下 demo 是什么。 demo 就是你在录制前面，你就像是你要画素描，你之前你要画一个成品，你肯定要打稿，你肯定要打稿，要走素描，然后你还要断定，然后让别人评判这个基础好不好，可不可以照这个样子就去成为成品，去成为这个画的一个成品画。如果人说你这个色调还有什么都不行的话，那你这个 demo 就等于说白打了，这个底，你个素描底等于白打了，你还得再打，你还得再重新推翻。 简单的说就是有一个人先帮你唱出来了，对吗？ 啊，也是也是， 对吧？ 连唱的可能不是你自己主 动去唱，都不是你唱，就是别人告诉你这是这样的一首歌， 是是， 你要不要唱。然后这个主唱，我们说一个96年的女生莉迪亚，却一反往常的大哭了一场。 哎呦， 听这首 demo 的时候大哭了一场。 嗯， 歌曲共鸣了她从未呈现的内在面相。关于这首歌，莉迪亚曾感触的分享：“我是一个很擅长表达开心情绪的人，只要我开心，大家随时都能从我的脸上看出来。但我也是一个很懂得隐藏情绪的人，我难过的时候，通常没有人知道我难过。”Someday 里面有一句歌词，他们说勇敢耀眼啊女孩，说真的我不敢，我有时候是这样的一个人，就刚刚我说那是这首歌的一个歌词，总是畏首畏尾不敢表达自己。所以我能听出来在这首歌当中，其实这个主唱他是很释放的，就是高音部分也是把他的这个音色中的漂亮的东西展现了出来。 是是是， 他唱得很舒展。我觉得这首歌是让我对这个主唱有了一个新的认知，就他不再说我们说哎跟原来的飞对比，对吧？哎他可能哎呀不如他有那个韵味啊怎么样，但是这首歌我是觉得这真的是一个会唱歌的女孩。 你放心，能接飞对班的人他也不是一般人呢。 对，因为毕竟 FR 乐团的一个特点就在于他的另外两个男选手是音乐制作人， 是啊， 包办词曲编曲啊制作， 对， 他们可能更懂得谁才适合和他们在一起。 那慧眼识音呢，能力是不上下的，肯定可能挑出非常非常适合自己乐队接着往下走的路线的女主唱。 好的，这首歌呢我诚心的推荐给大家，然后通过接下来的节目时光当中，我们也会一起来好好的听这张飞儿乐团的专辑，然后来后呢到最后飞儿乐团也会来到直播间。 是，好，我的这首歌曲比较适合这两天北京的天气，叫做 Bring the Rain， 带来了雨天，雨季来到。 The Brand New Habits 乐队演唱 Bring the Rain。 同时呢今天在聊天室当中抛出一个星期二向内看的话题，有哪些道理你后悔知道的太迟了，我早一点知道我就不是这样了。 I confess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Loneliness, loneliness was tearing me apart. What a mess going on in my mind. Took a step, didn't know what I would find. And there you were. 过路歌曲傍着 Listen to One 的主角那个歌曲的氛围哎，不能弱了呀，对吧， 别过路歌曲啊， 不是过路歌，就是当伴衬的歌曲啊。 The Brand New Heavies 这首歌也不能弱了呀，所以我特地挑的这首 Bring the Rain 送给大家。这周希望啊 Rain 就不要 Bring 的那么多了，不要 Bring 来那么多的 Rain 啊。 这个我们可能要抱歉的通知您哈，这两天呢天气预报显示啊、北京都是处于多雨的这样的天气， 是， 而且呢在山区啊、局部地区还有一些大到暴雨、啊、 这个就是我最苦恼的。本来呢是就基本上就放弃，不打算就是带家人去更远的地方玩，只是想去就是北京周边的这些郊区也玩一玩、但是现在看来这个都要慎，要谨慎。 是的，天气预报显示呢，明天还是将会有雷阵雨，最高温度是29度，最低温度是24度，然后周四呢会有中到大雨。 是的， 目前我们所处的建外大街14号呢，暂时哈窗外没有雨，但是不知道您所在的区域哈，可能是正在下雨啊，请大家也多多注意。在聊天室当中播出这个话题呢，其实也真的像极了我们有时候的一些后悔的时刻哈，一些拍大腿啊、 哎、 说天哪，我当时要是早点知道这一点该多好啊。来，我们分享一下大家的后知后觉，当然这些后知后觉也许对于现在还没有面临这个问题的朋友来说那就是先知先觉了， today 哈，哎呀，他的这个观点呢，其实跟我们目前在这个聊天室当中的很多朋友有点相似哈。他说，恋爱一定要趁早。就听说啊，不是结婚一定要趁早，是恋爱一定要趁早。 嗯， 越晚了，你这个心气儿就不足了。你就不想谈了， 这个就苦恼了。有很多人何尝不想在20岁左右就有非常浓情蜜意的生活到来，但是确实因为种种的原因，不是每个人都能尽如人意的呀。 所以这件事情也告诉我们哈，就是你不要这个那个时候老觉得时间还有大把大把的啊，说我以后再谈不着急。这个过来人告诉你哈，当你感觉到了，当你遇到了心动的人的时候，请你不要在这个含蓄啊，在这个躲在角落里啊，还是应该大大方方的勇敢的去爱，好吗？ 对， 年轻的时候就做年轻该做的事情，这点呢也是源于缘我们的五道杠听友说的。哎呀，这个什么时候啊该做什么事情就要做什么事情，该好好学习的时候就要好好学习 哦， 该好好工作的时候就要好好工作， 而且基本人都 该好好谈恋爱的时候就要好好谈恋爱，该好好生活的时候就要好好生活，很有道理哈。 该好好谈恋爱这一步啊，开始就有难度了哈。该好好学习生活，该好好的这个上班吃饭什么的睡觉，这些都是自律性的，那必须好。但是你说你谈恋爱这个真不是你自律就能搞定的事情是吧？你们仔细想一想。 我觉得他的这里边的好好谈恋爱是指你不要抱有哎呀下一个会更好，这个先这样吧。 哦，有富裕，你这个意思是 年轻的时候我们总觉得这个不合适啊，哦，这个因为我们觉得会有一个完美的人，或者说相对啊和自己更匹配的人，但后来我们发现，并不是对方真的满足了你所有要求，而是你开始用了一个包容的眼光去看对方了。你在一个大方向一个基本点能接纳的情况下呢，你开始觉得自己应该原谅和包容对方了，是这个意思哈。 没有永远鲜花不断的爱情，你放心吧，肯定都是要包容大家。 哎呀，涛声依旧啊，就已经不错了哈。大家都能够在每个人情绪不好的时候，应该说放彼此一马，这个就是我们在时光里慢慢懂得的。不要是动不动就把分手说出口，当然大前提是对方有没有一个原则性的问题啊，人品呐，啊，情品呢，啊，对吧， 情品。 哎，你觉得这些东西出现硬伤的时候，那就不要再这个流连忘返了，应该果断的告别。但如果不是呢，只是一些小问题小毛病小剐蹭的话，是可以修补的哈。然后风吹麦浪也说了，哎呀，一定要多跟人格成熟品行可靠的人往来，他们会帮助你成长，极难的时候也可靠，多和老年人来往， 这是最成熟的， 可以学很多经验和学问。 嗯，可算找着最成熟的那帮。 难怪你们愿意听70后主持的节目。 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当所有思绪都一点一点沉淀，爱情究竟是精神鸦片，还是是寂寞的无聊消遣？香烟映成一滩光圈，和他的照片就摆在手边，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开始总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谁都因为热情他永不会减，除了激情褪去后的那一点厌倦。也许像谁说过的贪得无厌，活该赢了谁说过的不知检点，总之那几年感情赢了理性那一面。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当所有思绪都一天一天沉淀，爱等情欲里的一点闹点，呼之欲出那么明显。女孩统统让她一遍，这歌里的细微末节就算的体验，若想真明白真要好几年。 想起的究竟是序曲或完结篇，感情不就是你情我愿 最分之其次，就是喜欢听啊。 生活照亮希望之路，音乐连接永恒未来。FM 九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用歌声为奥运健儿加油。 红旗，我为你自豪。 8月3日至21日，国家大剧院八月合唱节如约而来，13场合唱音乐会，10个少数民族，23家艺术团体，31位非遗传承人接连登台，在百年经典里追忆峥嵘岁月。在龚琳娜的24节气古诗词里领略岁月流转，四季更迭；在色彩斑斓的民歌、原汁原味的山歌里聆听纯真爱恋、山河回响。详情咨询6655-0000。 本期我们将探索北京中轴线上的人间智慧——万宁桥。 万宁桥是北京中轴线700多年历史的重要建筑。 王府花园也有一个自己的中轴。 当你感受到一个辽阔的土地上面有一个屹立不摇的力量，我觉得这个就是中轴线要传达给全世界的。 本周六晚20:20，最美中轴线燃情开唱。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21:31，28秒。晚上好，全球卫冕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七月最后一个星期二晚上第2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我是工作男叶谦。 是的，此时此刻呢，很想说一声哈，第一时段的尾声结得有点唐突啊，以至于大家都很熟悉的那首歌，就很像在 KTV 当中，我怎么没唱完就给我切了啊？我明明点播那首歌嘛， 阴天嘛。 对，那首歌距离今天已经有22年了。 是， 这22年中有多少个阴天里你会想起这首真的是超级带感的背景音乐《阴天》啊？ 有很多人还翻唱。 对，其中有一句话哈，我真的到今天才觉得李宗盛真的是厉害。他的歌里面有一句话叫"这歌里的细枝末节，就算都体验，若想真明白，真要好几年。" 嗯， 对吧？就像今天我们说到底什么道理啊，你要是早一点知道就好了， 你都体验去。 对，后知后觉的事儿我们都干过，有些道理当时周围也确实没有人说，说了也没当回事儿。哎，现在呢你意识到了，哎呀，当初要知道的话该多好啊，是吧？所以今天晚上呢，我们的聊天室在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当中，星期二向内看就抛出这样的一个话题，有哪些道理你后悔知道的太迟了，请那个慷慨一点哈，和我们的年轻朋友分享一下。 对， 同时也是希望他们能够避免走这些弯路哈。聊天室当中呢，我们的这个小心心，也就是为我们助力这件事情呢，还继续发生着，同时粉丝榜啊，也就是大家的每天晚上的积分呢，也在继续排列着。现在还是有2位，而且都是女听友哦。 好吧， 小撒妞妞 还是 女孩子比较勤快， 长情啊。 是， 小撒妞妞七载的七宝做完家务事，把孩子们都安顿好了啊，就来听广播。随遇而安的男子结了婚啊，目前还没有孩子，但是对这档节目，因为在节目中找到了女朋友，现在的老婆，所以也是每天晚上必须来啊。现在是五级了，这个王小博啊，这个爱惜对象的这个对象是指他们家有两个玩偶啊，是大象，哎，刚好凑成了一对儿。他特别喜欢洗大象，但是呢，他目前是单身啊，这是我们了解到的一些情况。宋彦军很明显是个爸爸了，因为他的头像当中是抱着宝宝的。袁小福这个女生也有了男朋友，桂芬肯定没有，我觉得是吧，桂芬。 你看吧，桂芬人可能早就， 因为桂芬还在上学 是吗？ 嗯，她我觉得还是在求学期间啊，这个专注度啊还是放在了学业上面，先不着急啊。 好， 但是我说的也不知道是不是有最新的更新版本啊，也可以在聊天室当中告诉我，你说错了，我有男朋友了。 对呀、啊。 对， 不能老单着是吧， 等待你们的好消息哈。 Mr. Fanatico 来自 Shack Attack， Mr. Fanatico 也许就是你下一个 Mr. Right 呢，对不对？The Fanatico 看来是不出来，但是给你们一个 Cap Town 也是不错的，只不过先听一个前奏哈，待会儿我们真正把 Mr. Fanatico 请出来。 这是一首歌吗？前奏这么长？ 对，这首歌他们在 Fusion 乐队里面基本上也都是这样的，乐队的底重和那个唱歌的人的那个，包括他们的缩混声线都是这样。你发现没有，就咱们的这个国内的音乐制作人喜欢把人声是稍微提高点音量，然后让大家听的歌词非常清晰，人声非常的主观，就是直接打到你耳朵里的是人声的这个主唱 lead vocal。 但其实在其他的那些乐队，尤其是乐队和人声的配比上，在国外那些乐手里边，他可能是一半一半，他不会超过60%，基本上不会超过50%，也就这样，就是一半一半，他把人声也当成一种乐器的配比的那种配比度再缩进去。 好吧，还是来好好的听一首有人声的歌曲哈。有人声，哎，你想中国话真的是 博大精深。 对，这来自蔡健雅演唱的《路口》。 就当作这是一年的光阴蹉跎，我不再温习每次深情的交错，我们不过是各自转动的星球，拥抱着永恒的空洞。就当作你的离去起不了作用，我的心还完整的像一个黑洞，深深的把你吸附在无边宇宙，一抬起头就能够看见你依然为我闪烁。走不出的路口，一个人一瞬间淹没在人群中，寂寞的路口，一个人一转眼走进了回忆漩涡，在争吵的时候 生的半西服在无边宇宙，一抬起头就能够看见你依然为我闪烁。走不出的路口，一个人一瞬间淹没在人群中，寂寞的路口，一个人一转眼走进了回忆漩涡，在争吵的时候也能从你最轻柔的手进入 这不是张震岳的路口，不是张悬的路口，而是蔡健雅的路口。唱路口就是这个命题的歌曲的歌手非常多，而今天晚上我们听到的是蔡健雅。 这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各种各样不同的人生中各个路口，所以这个大家都可以尝试一下写写像这种感觉的歌，不一定叫路口啊，你们可以写一下认识自己认知自己的那些歌曲。这些都是属于内省歌曲啊，但没写别人，就是写的自己的那些感受。 我听完这首歌，就是脑海中就有一个后来才知道的道理，但我觉得这个道理是很可以让每个人为之而思考的，就是人生其实重要的不是能力，而是选择。就决定你最后成为什么的，往往不完全是你的能力，而是你的选择。 对， 所以就像我们在一个路口，是向左走、向右走、向前走，还是转回头走来时的路。 所以人的自我选择啊，其实它配比的是自我的认知，就是他认为自己是什么样的人，这个才对于他这个一生可能是最关键的。其实你原本是什么样的人，比如说你都不知道自己是一个能跳得很高的人，或者你有一个什么天赋，你都不知道自己是这样的人，你跟人一比划你才知道是这样的人。但是这个可能并不会影响你一生的走向，真正影响你一生的走向的还真是让你选择哪个路口去怎么拐的，还真是你自己认知自己是什么人。我自己以为自己是一个足球天才啊，当然这个有点让我一辈子也别想达成梦想了，因为我老认为自己是 C 罗，其实呢你跟 C 罗差着800多层楼呢，那就是这种，那可能会影响你一生。 对，选择比能力更为重要，因为它会决定了你接下来能否承担这个选择性的后果啊。任何东西只要你祸福自成，无论就像我们选择一个人、一份工作、一个城市，甚至是一道菜，只要是你自己选择的，你就要负责任了。但是如果别人说，哎，我跟你讲，叶谦，我看你准行，你试试去， 这也是一种事情。 哎，你跑个1万米没事儿。 好家伙， 啊， 你是把我， 哎，你可能会硬着头皮干这件事情。 居心何在？我得先想想了， 哎。你硬着头皮干完这件事情之后，如果效果不好，你就会想，哎，就全怪叶谦 啊不，全怪张三推荐我啊，非让我去。 就是我们说容易推卸责任 啊，是， 就是选择的一个重心就在于是你自己做的决定。 干好了，你感谢张三；你干不好，你全赖张三。 嗯、 你这两副标准要求自己，当时一个决定。 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后来开始啊，在比如说学生在报考一些学校的时候，你会听到一些专家给你一些见解哈，你是要考虑、以后的。从业啊更容易上手的一些专业呢，还是说你喜欢某一座城市，你想在那座城市发展，比如说有的地方特别冷，他想去热的地方发展， 是， 对吧，以后他就想换一下自己的生活环境， 真是。 哎，有的人喜欢哎自己呢和自己另一半啊一起奔赴天涯的某个地方，哎，这个时候其实你就应该问问自己啊，不是说我为了爱情而去怎么样怎么样，或者是我为了他而怎么怎么样，这不就是日后大家吵架的一个缘由吗？ 啊，好家伙，埋下隐 患 了。 哎，对，所以我觉得真的选择胜于能力，是我后来觉得很有道理的一句话。 是是，好了，真正有唱歌的那是那个 Mr. Fanatic， 他是来了，还是来自 Shack Attack， Mr. Fanatic。Shack Attack 让你在音乐与歌声中共享共进，有两种手法，有一些就是一起在你欣赏这个音乐和歌声，然后还有一种就像 Shack Attack 这种，他把那个音乐跟歌声呢 分成就是三五九段，然后呢这样的奉献给大家，它同时的那个比重是一样的，这就是他们的这种乐队的就比较独特的风格，所以把这首歌挑给大家听一下。 嗯，很像是不唱歌的隐姓埋名乐队， 是 就是唱的部分比较少， 但是它其实它是结块类的，它并不是说融合类的。 好的，星期二的晚上，同时呢七月也进入尾声了，但是大家所关心的奥运比赛呢还是在这个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今天呢也是到了奥运比赛的第四天了，传来的好消息就是今天啊我们取得了金牌。和大家这个汇总一下哈，如果没有关注今天白天比赛的朋友，我们拿到的金牌今天呢是让人很开心的，是拿到了四块金牌， 四金， 哎，三金，三金， 三金啊！ 我看一下啊，第一块是混合团体十米气步枪，杨浩然和杨倩，哎，杨倩拿了第二块金牌了， 杨倩不得了啊！ 然后跳水女子双人十米台，陈玉溪和张佳琪，第二块，然后是十米气手枪混合团体。今天是三块金牌，是江冉鑫和庞伟夺得的金牌。 怪不得你昨天一直在说，要是让你参加体育项目的话，竞技项目的话，你也是喜欢这种瞄得特准的这种项目呢？ 不是瞄得准，是 就是射击，射击类， 安静的在自己的世界里啊，不和人比，而是和自己和眼前的就是参照物比， 屏住呼吸。 但是确实这个是看比赛的时候大家都是真的心都快跳出来了啊，因为就是你的心态发生一点改变，你的这个瞄准呢、你的这个枪法就会发生一些变化。 对， 所以大家今天看比赛的时候可以知道，其实一发如果你失误的话基本上就难度很大了哈。所以我们的选手们非常的棒，在这里呢也希望哈比赛每一场比赛都会更加的精彩，然后所有的运动员都能够把自己的竞技水平真正的发挥出来，不管是拿到任何的名次，我觉得去到这种高水平的大赛中去锻炼了啊， 肯定是。 对， 这个你他的那个历练让你在荧幕前，让你在屏幕前的这些亿万观众都捏一把汗，你想想他这个在当场这种心理历练是多么的强烈。那我打多少环，我打多少多少环，那边啪一枪也打成这个比我可能成绩更好，然后我就必须得在下一枪怎么怎么样，屏住呼吸还要把他那个成绩再刷去。但举重的时候也是这样，举重的时候你看我举了110公斤了，那个我的选手，我以为把他们都给遏制住了哈，这个，但是又忽然又有一个报我112公斤的这个，然后他一举也举起来了，那你就下一次你就要报114公斤，这个时候都是让那个观众就是他上场前，包括他在平举，然后那个抓举的时候，都是特别特别手心出汗的时候。 对，体育精神哈，体育带给全人类的这种关注啊，这种希望感，我觉得也是在疫情。在全球疫情哈还没有得到完全的控制的情况下，其实是给全世界人民的一种信心， 是 对体育带给我们的信心。但同时其实在关注赛事的同时哈，我们也希望所有的选手在东京啊，真的我们很多，我觉得国人在这一次奥运的过程当中呈现的这种大格局啊，内心的那种开放式，就是只要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比完这个所有的赛程就好了， 可不是 对吧？ 嗯， 如果再有什么其他的，就是真的是多得啊，也是让我们开心的地方。但如果没有拿到金牌，没有拿到奖牌，一样是我们心中最棒的选手。 你看着就好嘛，因为你看大片，你老是觉得这个，你一看这个场景，还有这个演员，这个。这个布局，你看这个奥运会也是，你一看这个都谁谁谁一出场，你就跟看大片似的那种感觉、这个主角是这样的，我主角是非常非常重量级的。这个、 对，我昨天下节目之后，然后就看刘诗雯的采访，然后他就哭了，然后就说了很多对不起。我觉得真的，我们的运动员不要有这么大的心理负担。当然明白，就是他们特别希望在赛场上让五星红旗哈在飘扬，然后奏国歌那种荣誉感。但是我们不希望每个选手有这么大的心理负担。 是啊， 对，就是他们已经尽力了。 球队经常说一句话，就是发挥不正常也是一种正常，不要过分自责啊。这个教练经常说的是这么一句话啊，只要做好自己，踢好自己就行。 是的，而且 人生的比赛还有很多很多，对吧？ 对。 然后我觉得每一届奥运会我们在观看的时候的心境，以及我们自己作为观众的成长哈，都是在一场又一场当中也开始变得成熟起来了。 是。 这个世界上其实当你觉得有些事情不能理解的时候，也要庆幸自己有那么多可以理解你的人。就是我们说真正的英雄是见证了这个时代和这个周遭，也许不开心不如意，但是依然热爱生活，依然有你所热爱的那样一种人。 雨后的城市，寂寞又狼狈，路边的座位他空着在等谁，我拉住时间，他却不理会，有没有别人跟我一样很想被安慰。风停了又吹，我忽然想起谁，天亮了又黑，过了好几岁，心乱了又灰，世界有时候孤单得很，需要另一个同类。爱少了又给，我们都不太完美，梦做了又碎，我们有几次机会去追。我拉住时间，他却不理会，有没有别人跟我一样很想被安慰。想起谁，天亮了又黑，我过了好几岁，心乱了又灰，世界有时候孤单的很，需要另一个同类。爱收了又给，我们都不太完美，梦做了又碎，我们有几次机会去追。不晓得为什么爱又稀少又昂贵，云在半空中被微风剪碎，回忆也许美，可是正在飞走。 自胡夏翻唱孙燕姿大家很喜欢的一首歌《同类》。 孙燕姿特有的味道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声，男性的声音哈，也还是特别有味道。 对，所有你翻唱的歌曲都是你的认同啊，你觉得哎呀这首歌唱出了我的心声，对吧？我也需要同类，但是我并不是一个社交高手啊，我不是一个朋友巨多的人，但是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一定也有我们这样，虽然不太爱社交，但是在一起相处起来很舒服的人，对吧？ 那就好得多。你比如说有很多孩子小朋友或者是有一些青少年，他们为什么就是说喜欢一闲下来一做完功课，他们就喜欢自己手头的那点，就是你看来可以他们可以更充实自己，但是他们就喜欢比如说打游戏，或者是比如说是一个去踢球或者是怎么样，其实那是他们正在跟人家交流，他正在把自己最喜欢的最优秀的一部分拿到团体中去，得到团体的认可，然后团体这个时候跟他交流起来是无障碍的， 啊，所有的喜欢玩这一个项目的人，比如说我喜欢踢球，那个、一起跟我踢球的小朋友，在这个球场上，我们一下就没有社恐了，我们就一下就没有社交焦虑了，就一下就全都融合了。 就是我们说的志同道合嘛。 对， 在聊天室中的小伙伴也是这样，虽然我们现在都不知道彼此在什么地方啊，也不知道大家白天时光里都是什么角色，但是在这聊天室当中，就好像是一个教室里啊，大家在这个晚自习，哎，发现有一样兴趣的，像一个夜晚的兴趣班一样哈。那好吧，继续第三十段见喽。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男左女右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8月3日至21日，国家大剧院八月合唱节如约而来，13场合唱音乐会，10个少数民族，23家艺术团体，31位非遗传承人接连登台，在百年经典里追忆峥嵘岁月，在龚琳娜的24节气古诗词里领略岁月流转，四季更迭，在色彩斑斓的民歌、原汁原味的山歌里，聆听纯真爱恋，山河回响。详情咨询6655-0000。 买新能源汽车，看过上汽大众再做选择。全新纯电 SUV ID.4X 光与律动，30万内大七座纯电 SUV ID.6X 大空间一起行。新能源指标客户到店试驾更享500元京东卡。 以上为广告时间。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音乐感动心。 22:01:47，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七月最后一个星期二晚上第三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嘉宾工作男左。 是的，这个时段呢将会分享我与大家带来的暖文章。 是， 那开始呢先听一首叶谦的歌曲吧。 嗯，那首歌呢非常非常简单，因为这歌的名字就叫简单 Easy， 来自莱昂纳尔里奇 Easy Easy。 I know it sounds funny, but I just can't stand the pain. Girl, I'm leaving you tomorrow. Seems to me, girl, you know I've done all I can. See, I beg, stole, and I borrowed. Yeah.So I'm easy. I'm easy like Sunday morning. Yeah. That's why I'm easy. So easy. I'm easy like Sunday morning. anybody wanna put chains on me. Paid my dues to make it. Everybody wants me to be what they want me to be. But I'm not happy when I try to fake it. That's why I'm easy. I'm easy like Sunday morning. That's why I'm easy. So easy. That's why I'm easy like Sunday morning. Wanna be high, so high. I wanna be free to know the things I do are right. I wanna be free, just me, oh baby. Play it right here for me. That's why I'm easy. Easy like Sunday morning. Whoa. That's why I'm easy. So easy. Yes, I'm easy like Sunday morning. That's why I'm easy. Whoa. I'm easy like easy Sunday like morning, morning. Whoa. Yeah. That's why I'm easy. I'm so easy, so easy. I'm easy like Sunday morning.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悄悄毁掉你的是你的退而求其次。在互联网上有一句话很火，他说让一个人逐渐走向平庸的是妥协和退而求其次。仔细想来，深觉有理。一个人若是习惯了妥协将就，便会丧失掉原有的追求。凡是只求差不多，就会错过人生路上无数种变好的可能。你以为妥协一次无伤大雅，可你退缩的越多，能立足的地方就越少。你越是将就，幸福就会离你越远。就像那句扎心的话，所谓低配人生，就是无数次的降低要求的总和。悄悄毁掉你的，正是你的退而求其次。凡是只求差不多，结果往往差很多。自媒体人曾经分享过一个故事，他的表妹曾三度参加高级茶艺师的考试，却三次都落榜了。表妹心中很是不平，于是便向他请教，想知道自己究竟是哪里出了差错。 当他看了表妹的表演示之后，瞬间就明白了表妹为何落榜。那天表妹给他泡的是武夷山金骏眉，这种茶叶鲜嫩无比，最适宜用85到90度的文火煮水冲泡。表妹却在水温刚到80度的时候就提前取了水。他问表妹，为什么不等到水温到85度以上再取水呢？表妹却蛮不在乎地说，哎，差个3-5度没什么关系。他指出表妹斟茶时断水的手法不够利落，让茶汤洒落在了桌面上。表妹也借口说，哎呀，这不过是演练，差不多就行了，哎，考试的时候她自会万分谨慎的。生活中你是否也有过这样的时候，明明可以做更好，却总是以差不多就行为借口，松散泛滥，马马虎虎就交差，明知自己还有改进的空间，却用过得去就好来敷衍了事，又或是常常把差不多就行将就一下吧这类的说辞挂在嘴边进行自我安慰。你以为差一点点没有关系，可人生有许多事儿，就是差之毫厘，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凡事只求过得去，往往就会过不去；凡事只求差不多，结果就会差很多。生活像极了一面明镜，你以诚待之，它才有可能回馈于你。你若敷衍了事，敷衍以待，他也必将敷衍待你。就像是三次落榜的表妹，就是输在了差不多的心态上。想起一句话来，一个人的人生开始走下坡路，往往是从差不多开始的。每一次的差不多，都是把自己往淘汰的边缘推送，亦是对人生的敷衍和草率。真正睿智的人，会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用心耕耘，将眼前每一件小事都做到极致，才能在每一段岁月中活得摇曳生姿。越是想要将就过，日子就会越难过。在网上曾有这样的一个话题讨论，和自己不爱的人结婚是种怎样的体验？留言区里上万条评论，甚是扎心。一位网友说，觉得这辈子已经提前完了，纵使外人看来举案齐眉，此生终究是意难平。另一位网友说，看起来温柔的冷暴力，无处指责又无孔不入的冷漠，比真实的出轨更可怕，更让人绝望。寥寥数语间，却道尽了将就是婚姻的悲剧。耳边常听到这样的说辞，这女人啊，不能太挑剔，过了30岁就只有别人挑你的份儿了。哎呀，与其把自己熬老了，不如将就找个人嫁了。过日子嘛，跟谁都是过，睁只眼闭只眼，一辈子也就过去了。有多少人因为耐不住一时的寂寞，或是被周遭的压力所淹没，就选择了将就，到头来却葬送掉了自己一生的幸福。将就的感情就像是穿着一双不合脚的鞋，却偏要跋山涉水走过漫长的岁月。婚姻里最可悲的，也莫过于一个违心的娶，一个违心的嫁，想过过不好，想离又离不了。人生已有太多的身不由己，请别在感情上再委屈自己。情之一物，容不得半分的退而求其次。退一步，未必会有海阔天空，只会让自己万劫不复。 当初有多违心，日后就有多伤心。越是想要将就过，日子就会越难过。那些将就之下，大都是凑合，是不甘，是忍辱负重。每当矛盾争执时，细节就会被无限放大，让彼此陷入无尽的指责和后悔之中。很喜欢那句话，纵使生来就是平凡的命，也不愿意染上将就的病。人间值得，你更值得，不轻易将就，日子方能过得越来越讲究。你的退而求其次，正在悄悄地毁掉你。北京女子图鉴中有句经典台词，所有你糊弄的，你不重视的，你负能量处理的，无论多微小，都会作用在你的未来。今天差不多就可以了，明天再将就一下子，却不想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就是在这一个个看似毫不起眼的妥协中拉开的。曾听过这样一个故事，相传鲤鱼想要化身为龙，必须要越过龙门。有一群鲤鱼尝试了数次都无果，于是便去请求龙门龙王降低门槛。龙王规劝他们说，自己啊虽然可以降低门槛，却对他们无益，将来只怕是要后悔的。可鲤鱼们哪里还听得进去啊，只想着能立刻化身为龙。可即便越过了龙门，他们也不能像其他金龙一样在天际翱翔，他们只好又去找龙王。龙王说，想成为真正的龙，就必须要跳过本来的龙门，降低了标准，自然就会和真龙有所差异。鲤鱼们这才恍然大悟，再次请求龙王恢复了门槛。有位禅师有句诗写得很好，不经一番彻骨寒，怎得梅花扑鼻香。这世间从来就没有轻而易举的成功，不经万丈高，就不会有鲤鱼的化龙成祥，不经烈火烧，就不会有凤凰的浴火涅槃。降低标准以求突破，不会让你离成功更进一步，只会让自己后悔不当初，只会让自己悔不当初。退而求其次，如同白蚁一般，会慢慢地吞噬你的根茎，耗干你的热情，消磨你的斗志，让你在一次次的妥协之中甘于平庸，离那个想要成为的自己越来越远。不轻易妥协，才是成年人最顶级的自律。全力以赴的人生，方才算得不枉此生。余生很贵，拒绝过低配的生活。人生的结局境界都由你自己决定，你若处处敷衍了事，注定就会收获平庸惨淡。你若事事全力以赴，岁月终会还你一个惊喜。别再说差不多就行，再将就一下子，请相信，但求得过且过，结局自然就不会太好过。造成你人生悲剧的，就是你一次次的退而求其次。余生很贵，请不要过低配的生活。愿你用心做好每一件小事，在未来的每一天里活出最好的样子。 夜色蒙蒙，晚安正在归途的人，晚安心上日上的人，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 情，是不是有些人在晨光的青睐中喜欢生活？晚安，正在归途的人，晚安，欣赏日升的人。 之后我们听到这首歌是来自苏运莹演唱的《夜色让人思考》。 苏运莹唱歌和说话真是两个状态，很有意思。 这首歌他歌里面创作的是在春天的晚上，但我们听到他是在夏天的晚上。 是， 对，这是在7月15号发行的一首新歌啊。我觉得里面有一句话是可能正在听节目的听友觉得像是唱给自己的，因为他道了很多声晚安，而且其中还有晚安爱听音乐的人， 晚安， 对吧？就很像是我们说你早晨醒来睁开眼睛第一个想起的人，还有你晚安睡觉之前想起的那个人，哎， 是， 那都是你特别重要特别爱的人。 其实人家那一句晚安并不是真的就是再见的意思，他们因为他们台湾那个主持人我发现很多次了，就是他上来节目刚开始他就说好大家晚安，然后我们今天的播报是什么什么，他其实他的那个意思其实是早安的意思，就是就像你说早上好是一样的，他的晚安其实他是晚上好，就是这个意思，挺有意思的感觉。嗯，所以他以后别人说晚安你别以为人轰你了，人说就是给你弄走了，咱们不谈了， 还是理解的问题哈。 是， 但苏运莹在这首歌当中我觉得还是我相信是睡前的， 也是睡前 了，就是说要告别了，他说晚安正在归途的人，晚安欣赏日升的人，晚安 各种状态的人， 受伤的人，晚安喜欢音乐的人，哎，反正他那一段 OS 哈也是让人感觉好哇，一下到春天多好啊，春暖花开哈，天气很好，然后总有阳光，这几天就是老是阴雨连绵的时候才让我们知道，哎呀艳阳高照，我们喊着哎呀太热啦出汗呐、啊、 是， 其实那是一种夏天里不可多得的时候哈。 这回也好了，阴雨的时候你倒是不出汗了，但是你看身上仍然是湿哒哒的，湿漉漉的。 这首歌呢就是作词作曲都是苏运莹，也是一个很有才华的女歌手哈， 才女，好吧，才女唱歌呢就都来才女的歌声吧，这首卡朋特的歌曲也送给大家。 嗯，听完它我们第40段继续咯。 I've acted up my love in stages with 10,000 people watching but we're alone now and I'm singing this song for you。I know your image of me is what I hope to be。 I've treated you unkindly but darling can't you see there's no one more important to me darling can't you please see through me we're alone now and I'm singing this song for youPrecious secrets of a truth withholding nothing. You came out in front and I was hiding. But now I'm so much better. And if my words don't come together, listen to the melody. Cause my space the time I love you for my life you are a friend of mine and when my life is over remember when we were together we were alone and I was singing a song for you

为你把幸福堆积，天涯到海角，头发到呼吸。下一个心愿给你最好的自己，再许个心愿，我的爱把你占领。 好的，我们连续听到了两首歌哈。第一首歌呢，也是在我从业这些年当中，播放 FR 的歌曲当中比较频繁的一首《三个心愿》。 嗯， 因为它的那个前段哈，就有一段，开始的时候就有那种扭动收音机的声音。 一有收音机情节，你肯定都特喜欢。 哎，对对，就很像是我们在寻找那个频道哈，找到自己喜欢的音乐，突然之间亮了起来。然后呢，哎，你可以许下三个心愿，其实就很像是我们在茫茫人海之中找到了频率对的那个人。 其实这种 他讲的就是这种对的人啊。 对，其实这种扭旋的收音机已经 很久没有见到了。 嗯， 真的是，我们都是按键。 我家有一台。 对啊，咱们后来那个绿颜色的那个也算是咱们的纪念款，也算是一个扭旋式的。 对对。 因为扭旋你能听到它波段的那个旋转， 是 那种波段声。现在后来咱们这个有组合音响的时候，我记得从那个年代开始就已经变成按键式的，它自动搜寻的下一个台，从一个台到另外一个台，它是没有那个旋转的那个电波声的，那个就好像缺点什么啊。现在好歹是又复古回来了，咱们又能有那个旋转的那个波段声。 FIR 呢全新出发，这个目前我们感受到的这张专辑呢，就是他的全新专辑《钻石之心》，然后里面作品也非常多。我们会在 Listen to One、Listen 21的这次企划当中呢，和大家继续好好的这个细细的哈来听他这张新专辑。同时呢，我觉得 FIR 还是很有这种突破姿态和开放式心态的， 是， 就是因为大家都会知道，过往的他们音乐里面的东西和固有的声音，大家已经接纳度非常高了。然后换主唱啊，包括现在又有新的作品的诞生，其实有一些人他在内心里是有点排斥的，就你明白那种感觉，对吧？ 不少人排斥， 对、 嗯、 但是我觉得对他们而言，他们是觉得我敢于去做这个事情，至于效果如何，那是别人来给我的。 是， 但我们对于音乐和我们飞儿乐团的这个发展来说，我们觉得这是做了一个我们现在能做出的最对的一个决定，就是换了主唱，然后我们又有新的一个合作， 对， 一个新的风格，然后发行了这张新的专辑啊。 我觉得未尝不可，有事情就是在一直在变化。 是的，就像有一天这档节目可能也会换一个女主播和叶谦搭档，其实这没什么的。也许你会觉得这14年当中，我给你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哈，觉得 这个 不能没有他。 这个比喻还真是挺到位。如果说哪天换我默默是来回换，这都不新鲜，因为之前就是老有这种男嘉宾啊来，或者是空降的都能跟韩立搭，就是这个就是大家不会有反对意见。但是说如果一旦哪天你发现我边上一个，不是说一期两期啊，是我这边上一下就是一年半年的，就是另外一个人不叫韩立，那可能真的会失去一堆人。 但你放心、哦、我相信能够和你再次搭档的那一个女主播她也不会太差， 也就像 而且一定在这个陪伴的岁月当中，在时间里培养的感情里，大家一定会覆盖掉一些东西。 是， 就是你对我的深情可能还在啊，我是指就是回忆里的东西可能还在、 哎、说的那么， 但是并不排除我接纳新的啊。我觉得因为人都是很现实的，这种现实来自于那我今天晚上就得听，你就不在，对不对、 嗯、 那现在这个又很好听，我为什么不能听呢？ 这个 然后你的这个举动其实是对你自己来说是最好的选择。 人生确实需要的是高配哈、 嗯、 你不能说低配了然后就不干了，不听了，然后这个生命段我就干别的了，求其次了，是吧？我 这是不成熟的， 我去另外的地方 想法哈、嗯。成熟是我们已经习惯了某些，比如说睡前我们要做的事情，看看书、 嗯、 或者听听广播。你并不会因为这个广播里它的声音的变化而拒绝了这件事情，那你才是真正爱广播。 是， 定性了啊。当然。在一起的时间里哈，我们还是高配的欣赏我们想要的东西。 是，好吧，我们高配的节目。 哎，别，这是别人说的。 对对， 你怎么好意思说啊？ 只是在生命中啊，想让大家就是因为确实是这个道理，人越活时间是会越缩短的，那么越缩短的时间内，你就越需要更加的精致，更加的把它抬高。 对，就像飞儿乐团这张新专辑《钻石之心》，他说越打磨越光亮， 是， 对吧？你得不断的打磨。 真爱了，却狠狠刺伤我的双手，责备什么人也没有用，玫瑰都红，难免看错。 望着天空，爱是否活在童话里头？小王子说，有些事流浪过才会懂，原来每颗心都有个洞，找不到真爱会一直寂寞。 S.H.E 的老歌了啊，之所以今天晚上和大家分享啊，也是最近他有一首老歌被大家又重新的了解啊，我就想起了，其实 S.H.E 在早年间真的有很多非常耐听的歌曲啊，后来呢，比如现在大家很了解那首 Ring 啊 Ring 啊 Ring， 嗯， 就是那个电话的那首歌，有很多人翻唱，其实原唱是S.H.E， 而且是在2008年的时候唱的。 只要他们拿出台面的，或者是在卡拉 OK 里必点的、经常点的，都是非常非常耐听、 都是非常非常耐唱的歌曲。 这首歌呢叫《612星球》啊，喜欢小王子的朋友都了解这个612是什么，而且呢也的确是很唯美的一首歌哈。 嗯， 确实有许多作品，大家可能要经过真的时间的打磨，也像是李宗盛在《阴天》那首歌里面所写到的一样哈。若要明白，真要过好几年，他可能就是有一个。是金子总会发光，但是到底什么时候发光， 对， 谁也不知道，对吧？它不会像现在我们常常听到的一些可能在短视频当中爆火的一些作品， 这个 可能就是朗朗上口的副歌，但究竟能不能过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年依然会再一次让你觉得好听呢？ 是， 这个还是要让时间来做一个验证， 时间是最好的验证。 嗯， 时间验证过这首歌吧，Sting 的 Shape of My Heart、 哎、 从那一年的这个杀手不太冷开始就已经开始验证这首歌了、嗯、然后无论是他的吉他前奏还是他的伤感的演唱都是非常非常深入人心的。今天我带给大家最后一首歌曲就是 Sting 的 Shape of My Heart。 我突然一下看时间呢，我们要不就让这首歌完整的哈， 嗯， 就是与大家分享，因为时间就剩下一点点了，我们跟聊天室的听友们告个别吧。 好， 你想在这样的夜里啊，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还理我们的听友、 哎、 啊，就是他们可以一边听一边互动的听友，今天晚上在男左女右聊天室当中点赞助力榜啊，这件事情从1月11号到现在。四合院里的孙大圣啊，五道杠听友袁于元、麦田守望、Alice 啊，他们依然还在坚守着， 真感谢大家。 对、嗯、虽然我们的这个叶谦哈曾经以20万点赞 是 出来拨弄两下吉他哈，做一个吸引， 目前这后来的目前后来的几天大家为了避开我的歌声 对对对， 完美的点到 没有到达、 点到15、16个14、15个就差不多、嗯、好这个 干得漂亮， 对，漂亮。 对，今天大家在这个聊天室当中所谈到的哪些道理啊、你后悔知道的太迟了、 嗯、 其实我觉得人生永远想重新开始都来得及啊、这个来得及是指你在心态上和思维里面的东西哈， 是 它不完全说一定是有一个年龄感的所以还不晚啊。现在知道虽然没有当时的效果那么好，但是去做啊总比不做要强，对吧？ 是， 就是所以大家呢还是不要那么悲伤的后悔，而是觉得啊幸好我还是知道，对吧？ 对， 有的人一辈子可能都不知道，蒙在鼓里、 嗯、 啊，浑浑噩噩。 哎呀，这、 啊、但大家 不 是、啊、 不至于不是。 来，我们用这首歌来收吧。 再见 啊， 这个再见太 决绝了。 晚安的， 在七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二的晚上，我们用 Sting 的歌曲来结束今天的陪伴。晚安。 As a meditation, those he plays never suspect.He doesn't play for the money he wins. He doesn't play for respect. He deals a card to find the answer. The sacred geometry of chance. The hidden law of a probable outcome.The numbers lead a dance. I know that the spades are the swords of a soldier. I know that the clubs are weapons of war. I know that diamonds need money for this art. But that's not the shape of my heart. He may playThe Jack of Diamonds. He may lay the Queen of Spades. He may conceal a king in his hand while the memory of it fades. I know that the spades are the swords of a soldierI know that the clubs are weapons of war.